迎收睇台湾黑白讲，今集有我啦，杰拉德，另外仲有神秘嘅 远君表 妹，佢自己 讲神秘啦， 已经唔神秘啦，我哋老温已经神秘咗成年噶咯，四廿几五十集都仲系神秘。咁啊，上集讲到做生意最重要个 part 啦，就系本谂住搞电脑嘅啊，远君表妹佢两公婆咁啊。原來發現原來咧喺度咧好難做，成街都係。 係。 咁啊，嗰一刻咁點算咧？ 哦，嗰一刻咧，我 或者先你講生意先定想搬屋先啦？ 冇錯。 其實講乜都得嘅。 係啊，乜都得。係 啊。咁啊，講生意先啦。咁嗰一刻咁點算咧？ 嗰刻其實我都未回到雲嘅，因為啱啱搭住。啱啱搭住正正頭先你嗰個課題就係、根本就係要搬屋啦，因為我老公一嚟嘅時候咧，我就唔會再喺即係唔需要再喺台北噶啦。 嗯， 係啊，咁我哋就真係係啊，翻 落 嚟台中就真係真真正正展開新生活啦，真係。咁中間所以都冇刻意去諗即係去邊度揾機整啊，去即係賺翻啲進帳。即係為公司要即係揾啲生意，嗰下就未有咯。但係就開始落嚟台中揾屋咯，係啦。咁揾屋嘅時候就又係啦，正正又係認識咗你啦。因為台中就其實淨係識你咋。 其實講咗已經識咗我㗎啦，你唔收我啫。之後 台中淨係唔係唔收，唔好咁講嘢。係我都好怕麻煩人哋嘅，即係唔死到臨頭嗰下咧，都唔會去。即係揾人打救我嘅，咁加上又真係即係可能一面之緣啊，咁亦都唔係太方便打搞人哋帶俾人麻煩咯。係啊，咁但係真係走投無路啦。 咁即係咁大鑊。 係啊，咁台中就喺我記錯開始嘅時候，就係喺 Facebook 嗰度 message 你嘅、即係好好要好謙虛咁樣啦，即係問下你可唔可以幫幫忙啊？俾啲資訊我啊，呢邊即係台中揾屋係點㗎？跟住就好好啦，因為即係拍曬手，因為我記得我一問你嘅時候呢，咁你就有答到嘅。就預早約啦，因為如果有時間嘅呢都可以都有見過面，同埋當然喺返你屋企附近度即係行個圈認識一下。咁呢個好合理啊，唔通你帶我去地區咩？咁都係 揾得我，梗係帶你去我附近嗰區㗎啦。 係啊，咁就認識咗，即係喺你屋企附近有啲咩樓啊咁。咁就熱帶好好嘅，咁我會話俾我聽呢度租屋呢，就除非又係591啦。如果唔係呢，要睇現貨嗰啲呢，佢即係熱帶就話好多地產公司呢都唔會太賣力去幫你找租盤，因為那個收費太少啦，即係唔可觀啊。 其實收費就唔實少嘅，係租金太平啫。 哦，係，邊度講？所以 租金太平， 變相係啦，嗰、那個人工唔可觀啊。咁就好好啦，咁啊係你陪我行。 理論上係半個月租噶嘛。就算佢收到你一個月租啊，你 幾都係萬幾， 台中幾多錢？萬零二萬，二萬零係好味， 係啊， 太少錢咯，對於佢嚟講。 係啊，咁就好好啦。咁你都會話俾我聽，哎呀，呢度租咧，你如果你係屋苑形式嗰啲咧，都係用對腳去行㗎咋，即係一路行就問下管理員呢度有冇單位出租咁。 即係所謂掃街。 係啦，咁真係好好，咁啊陪我掃，真係掃咗幾條街。点知就扫到去 扫到 一 间， 一个系入嗰间，咁因为我哋都唔想麻烦啦，咁扫到嗰间都 OK 嘅，咁就博取啦。 但向北噶喎， 系啊，夜晚瞓觉 我都提咗你噶，好彩我冇话我啫。 但系我唔系咁自己拣， 我即系我提咗你啫。 唔可以咁样将啲责任推卸人哋身上。 好多人系咁噶，最衰都系你啦咁啊。 咁就唔系你有提过我嘅，咁嗰间嗰个屋系大风嘅，即系好大风声，但系我都 OK 咯，同埋都系嗰句啦，即系我都觉得系嚟到一个新嘅环境，咁住一年啫，咁好唔好咪即系经验一下咯，咁唔 OK 嘅咪搬咯。 咁你嗰阵都十月咯，冬天啱啱开始啦，叫做开始吹北风啦。 正正十一月到二月吹足几个月，每晚瞓觉好浪漫，好似一个海边一样，呼呼 哇正啊！咁啊几好， 系啦。捱過咗啦， 已經咁啊！我幾快一年啊！咁啊，頭先講16年10月過嚟啦，11月啦，嚇、 啊，係 十一月租嗰度啦， 啱啱租好咗一年啦，系啦，咁所以我就已经离开咗嗰个单位啦。 咁啊，两即系同阿老公一齐喺嗰度开始小生活啦。 系啊，开始经验一下台湾地道嘅生活。 系啊，台中啦、啊。咁头先讲到一半，系啦，个生意又点咧？ 生意咧就即系咁噶，就系、是。但见我好惨啦，好凄凉咁啦，又俾房东虾啦，跟住阿老公又未系全身投入过到嚟啦，咁就陪我教咗个路，即系搵咗屋之余咧，就都带我去睇下，睇下呢边有冇，因为嗰阵时开始都谂啊，过到嚟咁可能都未必真系可以再做翻电脑嗰个维修，系啊，因为始终系真系完全冇喐过啊，即系个生意系冇喐过。咁就过嚟， 即几个月冇生意喎、啊，你个、啊、你个 list 嗰度，你个生意营日营运嗰度， 交白卷， 濑嘢个喎， 交白卷。咁所以就当下咧就知道有谷友有咖啡顶样嘅嗰阵时，咁就去睇，但系就实在唔系好啱我自己个心意。咁后屘咧就噔噔，杰大突然间同我讲，其实咧有啲生意我可以做噶。只不过咧，我听讲座嘅时候咧，我觉得自己唔识做啊，咁我就问都冇问啦。佢又得一个 quota 喎，咁我梗系唔同人争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唔识做嘅嘢，我就唔想去霸住啦吓。咁就系做啲报纸编辑嘅工作啦，咁就一门生意啦咁。咁但系咧，再听杰大解释翻之后咧，原来其实咧都唔系咁难嘅咋，识字，基本上识字。同埋佢会教你啦，咁都已经可以做到，咁所以就合作咗啦。 系咯，唔算好难嘅啫，拎得出嚟都唔会难啦，难嘅唔拎出嚟啦，难嘅自己做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即系咁啱啊，同阿阮君表妹合作咗啦，咁啊一年。咁其实当时你揾我合作，你有讲嗰样嘢嘅，你就或者咁讲啊，其实我系冇谂住合作呢样嘢嘅，因为后生嘛。即系， 哎呀，咪咁讲。 我啲生意本来谂住放啲退休啊，嗰啲嘅，谂住轻松松嘅。 所以完全 咁，反而系阮君会劝我俾个生意去做咁上下嘅。 完全系唔系嗰样嘢。 佢问我嗰阵，我唔系个退休喎，喂，你后生自己出去闯啦，使乜用我啲生意啊？咁样，咁结果你同我讲咗番说话，你反而令到我去改变嘅。佢又当时讲咩咧？佢就话利用我嘅生意喺度轻松松先。然后喺度一年观察你啱心水嘅嘢，咁样噶嘛？ 系啦， 记唔记得啊？ 记得，因为其实唔系咁啊，系因为 又唔系咁， 系咁系，因为咧，其实我想讲系去睇完个顶样铺，其实我唔系净系睇你介绍嗰个噶嘛。我嚟到之后， 你都有大学区嘛？其实嚟 系啊，我去中兴大学啊。因为喺呢度在地都有个即系uncle 咁啦，即系 大学仲大。 系啊，咁佢又带我去睇嘅，因为我谂大家睇嘅观点唔同啊。咁佢就话你可以喺要睇咧，大学区咧人流就多，不过咧就真系要斗平价咯，系啦， 即系做餐死咯，换句话。 所以，但系我又真系未认识呢一度嘅饮食文化，都未摸熟，即系我有上网做功课，但系实在真系未摸熟嘅。咁所以就听到你讲有呢个生意嘅时候，如果系咁，我翻去就同先生商量咗啦。即系其实咁样可能对我哋嚟讲咧，仲比较合适啲。因为真系有啲嘢系要啲时间去观望、观察，咁先至知道跟住嗰一步点行系真系比较理想咯。就系、是、咁， 即系 合作咗啦。 就系、是、当时都系阿阮君表妹嗰句嘢，令到我后期即系跟住落嚟2017年嘅四月开嘅讲座，我都有所改变啦。我都话我啲生意合作咧，唔一定系退休人士嘅，就算想创业都可以揾我。你揾我轻松松一年，然后呢一年。轻松嘅意思唔系话叫你 hea 喎，以轻松意思你自己可以去发掘， 系啊系啊， 真系想做到嘅嘢，咁你唔好一开波你劈落去咧，其实真系95%你都死硬噶啦。 系啊，因为如果 有排挨啊， 系啊，合作咗之后咧，因为我唔使担心即系嗰个营运啊，嗰、那个营业额啊嗰啲啊嘛，咁就可以真系自己花啲时间，即系两公婆出去睇下啊。如果真系开铺喺边个地区啊，咁其实出去睇咧系好嘥时间噶。但如果你又要，即系如果讲翻我嗰个情况，又要啊要搵生意啊，整电脑啊咁，咁变咗就嗰个方向就唔系咁咧，就 可能就即係嘥咗好多時間同埋壓力就好大咯。 咁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啦，最主要就係你申請移民攞身份證係一件事，做生意其實係另一件事，唔好將兩個擺埋一齊。你摆埋一齐呢其实就搞到头痛㗎啦。你先用譬如可以同我合作攞个生意搞个身份证先。期间你再研究下点样搞你嘅生意咁仲好。话而家搞到好似广告杂志咁样。喺度 sell 嘅我嘅生意。我嘅生意唔讲住啦，三月尾讲咗先讲啦。咁啊继续讲返你啦。咁啊经过一年无风无浪啦，叫做喺度台中住啦，跟住又有个稳定嘅生意啦。咁啊跟住就九月到就係啦，就攞身份证㗎嘛。 係啦，九月 正式就投行啦。 係呀。 咁开始你又你已经呢一年时间研究咗㗎喇，开始搞你嘅生意㗎喇。 哦， 係呀。咁你最后决定做咩呢？ 哦，最后呢我哋呢係开咗间淨係得两公婆做得掂嘅拉麵店㗎。 即係间小小拉麵店啦。 小店。 咁啊都就十一月开幕， 系啦， 十一月开幕，咁啊，即系十月，即系九月攞咗身份证，跟住就揾铺啦，跟住就揾铺都系你熟悉嘅地方啦， 系啊， 即系你喺度住咗大半年呢一区，咁就揾翻呢一区啦，所以其实即系安定定舒舒服服揾呢一区，即系揾翻你住嗰区，其实系 因为 好重要、 我都觉得系啊，即系喺自己熟嗰区咧，你大约都知个人流啊，或者边一度。旺啲或者啲铺嘅租金价格，你大约有个概念，边啲贵啲，边啲平少少，或者即系自己可以 afford 得到嘅咯。 嗯， 系啊，因为如果你离开咗呢区嘅话咧，又系由零开始， 又 你要重新 又要再了解咯。 系啊，就系咁啦。 所以呢个时间咪可以安安定定咁啊，揾到个铺，咁啊铺都我哋差唔多一齐揾咁滞噶啦，当时 系 差唔多啦，咁一齐研究啦，咁最后。中间有咩过程都好多嘢可以分享喎，其实好即係你个铺系顶样㗎嘛。 係。 咁啊顶样个铺之前咁啊你即係咁啱大家一齐见到啦，就话顶样咁开始联络喎。 嗯。 即係其实我记得你当时都搵咗好多铺㗎。 当时啊，当时我有去另外一区睇嘅，所以头先你提到话即系跳出即系 啊，跳出呢区，你去嗰、那个，我记得嗰间好靓嘅， 系啊，好靓噶， 咁好大，好靓。 咁我都有邀请你陪我哋去即系食一次嘅。咁嗰度其实系唔可以话梦想嘅，我觉得系。而家真係未有呢個財力同埋未有呢個能力咯，咁所以就退落嚟，因為嗰度係租比較貴，咁嗰、那個坪數亦都當然比較大啦。咁嗰、那個鋪位都係頂樣嘅，咁當然佢哋嗰個都係比較成功啲嘅，係即叫成功啲，因為人哋間鋪都做咗， 即做開好， 係啊，做咗兩年 幾嘅， 係啊，做一段日子。 講唔講得幾多錢頂樣費啊？ 我冇記錯係。百几万嘅要，系啊， 百几万台币。 系啊，因为佢系包晒所有嘢，佢好多即系好多设备，咁就即系你一入去就真系做得噶咯，即系入去就已经用得。咁当然佢有埋嗰、那个即系技术转移啦， 都夹埋做下嘢啦， 夹埋做，即系当然系买翻人哋而家现在买紧嘅嘢啦，系咁系包埋啲，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系完全合理噶。 但最后你都系决定唔玩㗎喎。 係因为我同我。 但我记得应该咁讲先，嗰一刻你曾经同我讲嗰刻我决定做嘅。 好鍾意因为。 好正咁我跟住瞓身死死就死啦一铺过咁样嘅我记得。咁但最后都唔玩喎。咁 因为最终因为老公真系计过条数囉。佢话咁样唔得喎。一年就消晒啲钱喎。咁又好惊喎一年消晒啲钱喎。 咁第二年点算呢 第二年我要喺街度行乞喎。 哇 咁所以係啊，所以就係所以就呢個計劃就已經終止咗，係啦。咁之後就再揾另外一間小鋪咯。 咁、其實頭先所講話百幾萬嗰個頂樣費啫喎， 租 又租又貴喎， 租要六萬蚊嘅。 我六萬租， 因為嗰度好大。 嚇咁即係之後仲要大啊嘛，燈油火蠟乜都貴啦，仲要請人，呢啲全部都係成本嚟嘅。咁、所以呢就遠軍秒計過就可能就唔玩唔過啦咁樣咯， 係啦，好快。 咁啊，之後就喺最後就喺翻我哋嗰區啦，我哋住嗰區附近揾一個鋪頂樣嘅，咁啊相對起上嚟咧， 價錢啊等等都平好多嘅。 係。 咁啊，但故事梗係仲有好多嘢講啦。咁啊，今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下一集佢又講埋佢嘅創業嘅辛酸史啊。好啦，今次係咁先，拜拜。